你要问这个那就多了。 嗯， 这个中药首先是咱们人类在找寻食物的过程当中发现的。 哦， 你看古代人他在使用药物的时候，为了便于服食啊，他就必然的相应的产生了洗涤、 嗯、 打碎、劈成小块等最简单的加工方法。 嗯， 这个呢就算是最初的炮制方法了，也可以说是炮制的基础方法。那么后来当咱们人类发明了用火之后，不仅仅能使生食变为熟食，还为炮制药材做了一些准备。 哦， 那到了商代，中药的炮制技术呢，它又上了一个台阶儿。据说呢，就是商代曾经做过厨师的大臣，他叫伊尹。 嗯， 他发明了中药的炮制技术。那个时候啊，他在厨房里把经常应用的一些烹饪的手法，比如说烤啊、制啊、炒啊、煮啊，以及常见的调味料，比如说盐啊、醋啊、酒啊、蜂蜜啊、姜啊等等，应用到草药的加工当中。 嗯， 并且呢，他就创制了中药经常应用的一些汤剂，也总结了煎药之法。相传呢，这个伊尹他著有《汤液经法》一书。 哦， 但是这个随着历史的发展吧，像这个历代的名医啊，华佗、孙思邈、李时珍、嗯、他们呢也在不断的推动中药炮制技术的进步。那么发展到今天呢，流传下来的这个中药的炮制的方法很多。 哦， 咱们说点简单的啊。 嗯， 比如说这个清洗，那都是泥巴里抠出来的，你不得洗吗？ 嗯， 是不是？ 干净、嗯、 哎，洗干净切碎、 嗯、 啊，这个叫做修制。 哦， 哎，修制，切一切，修理修理， 嗯， 整小点啊，修制。复杂点的呢就有水制、火制和水火共制等等。 这个水质、火质还有水火共制，您说到的这三点、 嗯、 我觉得听着挺简单的呀。 对，听着是挺简单、 嗯、 但是它做起来却不容易啊。 哦， 哎， 那您分别给我们来讲一讲好吗？ 行，我说给你听听啊。 嗯， 咱们先说这个水质。这个水质呢就是用水或者是其他的液体辅料对药材呢做漂洗、浸泡、闷润等等处理。 哦， 水飞雄黄是其中水制法当中别具特色的一种。 嗯， 大伙儿都知道端午节除了吃粽子，古代还要喝什么呀？ 雄黄酒。 没错，现代人不一定喝了啊。 嗯， 古代是一定要喝雄黄酒的。因为这个端午节前后呢，这气温呢渐渐的暖和了，大地回春，百虫滋生。 嗯， 而雄黄呢则是痔疮杀毒的药药。你看那个白娘子， 嗯， 她不就喝了那个雄黄酒就现出原形了呢？ 对呀、 啊、哎，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啊、 哦、 但是雄黄之所以能杀毒，是因为它自己有毒。 嗯， 所以当它入药的时候，咱们就需要通过炮制来降低它的毒性，使它成为上品的良药。 嗯， 还有一个，这雄黄啊，它本身不溶于水，所以呢，就把它放到水中去粘磨。 哦， 这样呢，就能够达到有效成分与溶于水的杂质的分离。 嗯， 从而呢就获得了纯净而且细微的雄黄的粉末。这个方法叫做水飞法。 哦， 还有呢，像这个牛黄解毒片、牛黄安宫丸、肥儿丸、小儿奇婴丸等等一些传统的中药，它用到的雄黄呢都是这样经过炮制的获得的。 嗯， 那么炮制的方法呢，类似的药材呢还有朱砂、玛瑙、珍珠、滑石、炉甘石等等。 哦， 这个药材 它通过水质处理能去除杂质，达到清洁的要求。 嗯， 你看这个草本类啊，这些植物通过水质它能吸水，然后就变软了。 嗯， 变软了之后呢，它就便于切制，还有呢它会改变性能，有这方面的作用。 哦， 所以我刚才讲到的水质法，除了这个水飞，还有淘、洗、净、润、漂等等方法。 嗯，这个水质法当中的分类还是挺多的。 是， 嗯， 你看说这个桃吧，就把那个体积细小的种子类的药材搁在清水当中，淘去泥土、 嗯、 沙粒儿，达到清洁纯净的目的。洗呢，就是把药材搁在清水或者是液体辅料当中翻动擦洗，达到清洁纯净、吸水、变软、便于切制和改变性能的目的。这个净啊，就是把这个药材放在宽水或者是液体辅料当中浸泡到一定程度，再把它取出。那么药材经过浸泡，使这个水分或者是液体的辅料渗透到药材的内部，达到吸水变软，就便于切制，除去非药用的部分。 嗯， 这样呢就能改变药物的性能，达到这个目的。润是把经过清水或者是液体辅料处理的药材植于容器内，那它的表面所吸附的水分向内渗透，就达到全部的湿润变软的润药。啊，这是一种炮制方法。 嗯， 还有一种呢就是漂啊，漂呢就是把这个药材放在宽水中或者是液体辅料当中漂去某些内含的物质，使这个药物呢更加纯净，药性呢缓和，毒性呢减低。就跟你说了这么一大通的炮制方法。 没错，这光一个水质啊就确实是不简单。像您说的又是桃啊，又是润的等等等等啊。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那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呐。 徐教授啊，干汤气短讲三方，百姓把它挂心上。 提醒一下，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 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个中药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古人给中医后人留下的要遵循的中药炮制的原则。那这个炮制呢，最重要的就是讲究度的把握，不可不急，也不能过急。你不到火候，那就会导致中药的功效难出来。要是火候太过了呢，中药的气味又会消失，功效呢全无。所以呢就必须要做到恰到好处。有一次啊，我跟关师傅在一起聊天，关师傅他跟我说，回想当年刚到中医当学徒那会儿，他说自己之前呢也学过几天中药的炮制，来到的时候却发现这个炮制很繁杂， 有一回，老师傅让他练习炮制桑皮，结果呢，练了两天，老师傅走过来一看，就跟他说，你所有炮制过的桑皮都不合格。最后，老师傅当着他的面，把他所有炮制过的桑皮都给扔了。还有一次，他和老师傅一起给那个麝香拿毛，俩人呢坐在马扎上，每人一大瓷盆的麝香，每一个都过了得有六七遍。当他烦了不想弄的时候，他师傅呢就坐在马扎上吭哧吭哧地帮他干活，他自个儿看着有些过意不去，就说了，师傅，要不还是我接着来吧。老师傅就说了，你这毛啊拿得干不干净还真没人知道。但是如果一根毛没拿干净，你给昏迷的病人灌服的时候，那就容易刺激病人的气道，那这个药他就灌不下去，那病人的命那就救不活了。咱们要凭良心去做救命药。关师傅他说，从这两件事起，他才知道中医这每一味中药的分量，炮制每一味药材合不合格，就关系到病人的生死安危。所以经过不断努力，最终成为了中医一丝不苟的老药师。的确也是这样，这个药材的炮制啊，关乎着用药的效果。为什么很多中医大夫他下的方也对呀，而且是直接用的经方，但是这效果却不是很明显。很大程度上的药材，你比如说附子这味药，如果没有严格的按照古法炮制，作为医生在剂量上你就不敢用啊。你要是不敢剂量大点的用，那这效果它就达不到。在中医，附子的炮制那是非常讲究的，得按照古法，要用金银花和甘草水来煮附子，直到附子无白心为准。那这样炮制后的附子药力强劲，但是对人体的副作用却是最小的，所以它才能够在临床上使用。除了附子之外，还有鹿茸啊，鹿茸也是比较珍贵的药材，但是珍贵你得让它有效才行啊。那么按照古法，要把鹿茸去毛，很多药铺为了省时省力，一般呢就用火去撩。这火一撩嘛，这毛不就撩没了吗？那个不行。那么按照古法呢，就要酥油制。听不懂是吧？ 什么意思呢？ 就是给它涂上油，再用火去制，这样呢既可助药力，又不伤及鹿茸啊。除了鹿茸之外，还有黄连。现在呀，很少人去须根了。那么在中医必须一根一根的去掉须根。还有远志这边药材，它这个根儿就跟那个咱们吃饭的竹筷子那么粗，而这个芯儿呢就像牙签似的那么个细。那么按照中药要求是要去芯儿的啊，你为了省事儿，你不去这个芯儿，同样是十克，带着芯儿的话，这个剂量肯定它就少了。那少了它还能达到最大的效果吗？那煎出来的汤药它还能有效吗？所以在中医用远志一定要去芯儿。 那要怎么去呢？ 那就是先把这个远志啊得给它闷泡六个时辰。这个时候远志它就变软了，然后再用刀割开它的皮儿，一根一根的把坚韧的里边的芯儿给它抽掉。只有做到了这样，严格按照古法炮制，那才能使 中医中药发挥出最大的能量。 嗯， 我记得那个在燕第八卷当中啊，有一个阳性患者叫杨恩成啊，对这个病人呢我还是记忆犹新。这个病人呢，他是因为脑中风卧床不起了，他不想拖累自个儿的妻儿，曾经呢就想放弃自己的生命。那中医上讲三脉通百病无，脑中风这类疾病就是因为血脉有了淤堵造成的，所以呢只要打通血脉就可以治好脑中风及其引起的偏瘫。这个病人杨恩成啊，他是老百姓口中的好人，他是一位人民教师。 嗯， 在81年的时候他走上了当地的村小学的讲台，成为一名乡村民办教师。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啊，大家伙儿了不了解乡村的民办教师。那个时候呢，国家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当时教师的资源那是非常紧张的，尤其是在农村根本没有那么多编制的教师。那怎么办呢？那就在农村选拔一些有一定文化基础的人当老师，那这个呢就是民办教师。这民办教师很累，一边呢要给学生上课，一边呢还要种着地。那个时候管这个叫什么呢，叫一手粉笔灰，两脚田地泥。 嗯 啊，但是尽管这样收入也是十分微薄的，有的时候甚至还不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所以呢很多的乡村教师一看挣不了多少钱，还没有编制，有一些呢就离开了讲台。但是杨老师啊，他选择坚持了下来。他说呀，我要是走了，这村里的孩子们可怎么办？ 嗯， 所以他教学呀，那么他的妻子就成了家里的主力，这地里大大小小的活都他妻子一个人干。生活呢不能算富裕，但也算是幸福美满。但咱们总是说这天有不测风云，有一天下大雨，学校有的教室漏雨了，杨老师就去了，干活的时候突然晕倒在地，不省人事。 哦， 那么当时啊，杨老师的牙关紧闭，四肢呢抽搐，大小便失禁，幸好呢被前来帮忙的妻子给发现了， 嗯， 及时的送到了医院抢救。那么经过 CT 检查确诊为脑出血。 哦， 在医院里住了20来天，依然是昏迷不醒，重新 CT 复查提示颅内有血肿血块。但是由于杨恩成的工资微薄，家里没有什么积蓄，所以杨老师住院20来天，能借的钱都已经借遍了，实在是没钱做开颅手术。无奈之下，妻子呢只能含泪带他回家。那么从她丈夫突然发病到家庭欠下巨款，再到无钱医治，那么生活的困难就接踵而至。但是这个困难呢并没有压倒杨恩成的妻子，痛苦一场之后，她擦干眼泪，毅然地承担起这个家庭的重任。在家呢要照顾公婆孩子和丈夫，在外头呢还要做繁重的农活。为了还债维持生计，安顿完一家老少，他还会骑着三轮车到邻近的几个村子里去卖菜。 嗯， 但是他后来呀跟我说，他始终相信他丈夫会好。 嗯， 因为他相信好人有好报。他说谁家孩子交不起学费不念了，他说我丈夫就到孩子家里去找，实在交不起学费，他就跟学校说让学校在他工资里扣。 嗯， 所以他说呀，我丈夫是一个好人，肯定会有好报。我当时就说，你说的没错，你丈夫能好。 嗯， 那我见到病人的时候，病人仍然是不省人事，牙关紧闭，只有手和脚不时地蠕动几下，大小便失禁了。那么通过诊脉发现，病人六脉沉滑无力，舌质发暗，伴有瘀点，舌苔白腻而滑。那我诊断呢，这是痰浊偏盛之症。所以治法上就要息风、和积、化痰、开窍，以这个为主。好在呢，他是得病一个多月就来看中医了，还属于治疗中风的黄金期。大家伙记着，中医呀，对脑中风治疗的黄金期是在三个月。 哦， 那你过了三个月，相对治疗就要复杂了。那么我根据病人的情况，必须要让他尽早的清醒。因为时间越晚，血脉淤堵就越严重，进而呢，留下的后遗症就会越多越重。 那应该怎么办呢？ 我从这个老祖宗医案的经验来看，最好的方法呢，就是重剂量用半夏来醒脑开窍。 半夏？ 但是这个半夏不是说随便拿来用的，它必须得要经过特殊的炮制。 怎么炮制呢？ 要把普通的半夏炮制成青半夏才可以。按照古法的要求，要将半夏放入锅内，然后加入白矾水煮，并且要不断的搅拌。一个时辰之后，切开半夏，发现里头没有白心儿的时候，就把它捞出来，晾到六成干，然后给它切薄片，然后干燥，干燥以后，这个就是青半夏。那么它对中风病人醒脑开窍有独特的作用。所以回到中医，我找到了这种炮制的青半夏，在百年老方三副醒脑汤的基础上辨证给药。第一副药制药，重剂量青半夏20克，配上茯苓12克，橘红10克，竹茹一团，郁金10克，菖蒲10克，胆南星8克，天麻10克，钩藤15克，两煎合一，化服苏合丸6克，分早晚温服5剂。5天之后，我再次来到杨老师家给他诊脉，从脉象上看有力了一些，这个病情啊稍稍轻了点，我就按照笑不更方手上方5剂。我就叮嘱病人的妻子一定要按时给他服药。又过了三天，病人的血脉逐渐打通，我放心不下，吃过晚饭我就又去了杨老师家。还没进门，我就听到一家老小的哭声，我一想啊，不好啊，赶紧跑了进去。一进门就看见杨老师躺在床上，一家老小抱在一起哭。我赶紧问，怎么了怎么了？杨老师的妻子啊抬头一看是我，赶紧站了起来，拉着我走到床边，对着杨恩成说，徐大夫，你快帮我看看，他死活不肯吃药。 不吃药啊？ 啊，我这个时候才发现，病人清醒了。我说这是好事啊，你们这干嘛跟那儿哭啊？ 是呀。 他妻子就说，打昨天开始，他说丈夫的神志渐渐清晰了啊，口能开合了，虽然这舌头有一些直，不能开口说话，但可以表达自己的意思了。可是谁也想不到，这天晚上妻子把药端来的时候，这杨老师说啥也不肯喝药。他妻子说，我知道为啥，就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右侧上下肢瘫痪，大小便不能控制，以后他就觉得自己是个废人了，什么都干不了了，还拖累着一大家子啊，他就说啥也不想活了。他妻子就跟他说，你心思我最懂啊，你就是一门心思的想让我们给你放弃治疗，好省点钱呢。 当时我听了这些之后啊，我走到病人的身边，我就跟他说，你放心，你在大伙儿的心里你是一个好人，你的病用不了半年的时间一定会好的，你也不用怕花钱，你的病我免费给你治。我说完了之后，病人听懂了，哎，眼角就不断地往下流泪。他妻子也在旁边说，虽然家里没有钱，但病是一定要看的。他说，只有你在，我们才是一个家。那么针对杨老师这个恢复的情况，我还是在醒脑汤的基础上辩证给他开了第二副药。第二副药里头呢，就有天麻十克、胆南星八克、天竺黄六克、半夏十克、陈皮十克、地龙十三克、姜虫十克、全蝎十克、远志八克、石菖蒲十二克、西仙草十二克、双栀十二克、鸡血藤三十克、丹参十五克、红花十克，一共十剂药，每天一剂。这样呢，治疗了两个多月以后，病人血脉打通了大半，病人能说话了，但语速很慢，舌头还有一些僵硬，大小便呢也能控制了，只是右半拉瘫痪，没有知觉。但是对病人一家子来说，已经是他们没有想到的结果了。那么有半年的时间，血脉全部打通。我们讲，那么三脉通，百病无，杨老师已经基本恢复正常，能拄着拐走上街头了。没事呢，还是每天到学校转一转。见到我的时候，他拉着我的手，眼泪就下来了。他说呀，如果不是当初我说的话，他真想放弃自己的生命了。他当时觉得自己活着只能拖累家人，自己死了，那家人也就解脱了。当初他都不敢想自己还能恢复。我呢，拍了拍他的肩，我就告诉他，他的身体会越来越好的。我说，因为你的妻子说的对，好人就会有好报。那你是好人，所以你一定能够好起来。那么在对治疗杨老师病症的过程当中，可以说半夏的炮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在中医中药上，能够使一个脑中风昏迷的病人在最短的时间内清醒，也唯有清半夏的开窍之力。但这种开窍之力就是来源于中药古法炮制的大智慧。好了，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呢，这个中医讲学也跟大家讲了不少的医案啊，就先说到这儿。 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先请您呢稍作休息。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那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呐。 徐教授啊，干汤气短，讲三方，百姓把他挂心上。 有情义有担当，我有把握自强，几百草要让这世界都香。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请说。 哎，我是秦皇岛的唱的仙的。 啊，秦皇岛的朋友，欢迎您呐！想问我什么？ 哎、 您说啊。 啊，徐主任。 哎， 我是去年是2017年3月份 啊， 我听徐主任听到你的讲课。 嗯嗯。 哎呀，听得忒好，我忒爱听，天天听啊！我去年是失眠，严重的失眠。 嗯。 啊，一宿黑的推大堆睡不着觉啊，敲麦说是阴阳两虚，挺严重的。 嗯， 我都有点好像，我都有点好像抑郁了那种的了，我都 有点抑郁了， 我的好像都没，我的都没有信心了，都干啥啥干不动。 是你 得我们唱前二元检他是心肌缺血， 心肌缺血。嗯， 啊，心肌缺血了。 嗯嗯。 啊，就是着急了，稍微一着急了，大事小事好事那事一着急了，都腿也软了，是心胸口是心慌心跳是也干不动了，啥也都出虚寒了，都是啥也干不动活了都。 嗯嗯。 哎呀，都天天的，我也是农村的嘛，天天枪挺着打工去都是。 嗯。 是吧，徐主任吧，我岁数更不大，我虚岁吧。 嗯。 我今年56，去年55。 嗯。 我去年都严重的都是更年期综合症，都一切毛病去年夸都出来了。 嗯， 啊，我说我闺女带着我是伤害观中医，我都始终找好中医，我都跟我闺女说，我说妈非得找好中医呀、啊。 嗯嗯， 我没想到我去年3月份我都听见徐主任你的讲课，给我开的药，吃第一副药。 嗯， 小娃给我打电话回访问阿姨，你管事儿了没有？ 嗯， 好了没有？ 嗯， 我说阿姨，实话是说，第4天因为我脾胃虚寒。 嗯。 我5到7点吃，我5点半吃了。 嗯， 我得沙发上坐着。 嗯， 哎呀，就像那个自来水冲的似的，唰，就我的浑身就退清楚啊，心里也得劲了，胸口也不堵也不闷了。 嗯， 哎呀，给我换去的。 嗯， 退换去啊，我就等着我们秦瑞成。 嗯， 我当家的家了，下班了，我给他报个喜信了。 嗯、 我说这一天我没白花呀。 嗯嗯， 我就换去的没法了。 嗯。 我说这个腰腿好啊，我说中腰是真好，我说我可找着好中医了、 嗯、 我说这回呀、啊、 嗯 嗯，吃了好了，我就吃了药，我吃完了好了，我精神了，我就又上班去了。 嗯，上 了刚好，我就天天的听您听这个讲课。 嗯， 听您的讲课，听您、讲完了之后就天天听啊，可好。 嗯，又 真是，我感激的话我都真是都知不都咋说了，我忒激动，徐主任忒激动啊，我呀。 啊，现在人舒服了，觉得没什么问题了，能够啊继续做一些工作，那是最好的。 啊，是现在吧，我今天忒精神，要多精神有多精神了，就是说的那个 啊啊， 应该吃饭了，胃也好了，胃也不胀了， 胃也 好吃的， 嗯 啊。双不气血的，我从小前我是天生，实际上我说气血不足。 嗯， 我妈虚岁数大生的我，我妈41生的我。 啊、 哦，我觉得我是天生的气血不足那种的，从小前就身板累。 嗯， 我这是自个儿了，保养的好，都是不听个讲课的，咋注意身体。 养生 啊， 不能得重病以后才考虑到保养，养生呢、 啊， 在咱们到了一定的年纪，中年、老年的时候，步入老年，一定要考虑养生了啊。 对对对对对， 你有了好身板，你继续上班。你说你当时要抑郁了，你连班都不想上了，想死的心有了。你说你死了这钱谁花呀？ 啊，你把这钱花的治病，现在你人也舒服了，活着精气神也好了，还能上班再去挣钱，这个多好啊，对吧？ 是 啊， 对，徐主任，我是身体各个方面都打位清楚了，去年还腿还沉来着，腿沉腿软。 啊啊。 心也不心慌了，也不心跳了，腿也轻松了，干活也轻。我就回答我自个儿，跟别人说呀，我说得回答40一天了、 啊， 我都是。 啊， 啊，我跟你说啊， 嗯、 那个通山买的操吧，我也天天做，我坚持着、做完那个操，浑身忒轻巧，忒好。 那个操做了是吧？ 哎，忒好、我做完了忒轻巧啊，都、就是、我做完那个操，我是满脑子的脖子，满脑子的是。跟洗脸似的那种汗都下来。 那好，做了以后呢，他气脉血脉经脉通了。 我寻思身体忒好，心情也好，哪儿都好，干活也精神。吃药吃的真是感谢徐国英主任、感谢。 行了，我就先跟你说到这儿了啊。 哎，好，再见，徐主任。 好，再见。 哎，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您说啊？ 我为我孙子请问你一下。他吧，我孙子五岁。五岁呢，他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嗓子，这种清嗓，就像嗓子里头像有痰呐，像有东西，他不得劲儿，他就总这样。就这个声音。然后呢，哎呀，我也给他看中医了，怎么用十个方法也没好。完他平时呢还有点便秘，两天一大便。完事儿那个有的时候吧就脾气也挺大的。就是这样，他手心也有点热。有的时候还鼻子流血流鼻血。 啊，那真是。 主要 真是那样。 主要就是这些事儿。 流鼻血流多久了？ 也好几年了，就偶尔的，不是总流。 就是好几年，每年都有流吗？ 对，每年都有，都隔一段时间，好像是在这个季节能好一点。好长时间没流了，好像冬季和开春儿，这两个季节吧，差不多吧。 差不多是吧？ 差不多是这个季节，我觉得啊。 你们家那个宝宝他便秘，挑不挑食啊？平时？ 他小时候不挑食，现在有点儿不太愿意吃青菜了，我觉得爱吃香的东西。 这个饮食是一个重要的重要的一个方面。如果说孩子便秘，咱们大人呢在饮食方面都紧着啊，你爱吃这个菜，天天都做这个菜，那不成。饮食上一定是多样化，各种颜色的蔬菜。如果说孩子不愿意吃蔬菜，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包饺子包馄饨。那包在里头你今儿的芹菜馅儿，明儿青菜馅儿，后天小白菜馅儿，反正就各种各样的。平时他要能吃就尽量给他吃。还有那个果蔬汁，现榨的果蔬汁，你就可以把那个青菜呀弄个两片叶子就搁在里头，炸在里头，里边有苹果呀，有香蕉啊，这些对不对？那这样子他就说各种各样的食物他慢慢他就改善过来了。你们家孩子如果说手脚心热的话，那他这个再有便秘的话，不知道小的时候有没有吃撑过。 是积食是吗？ 对，食积的便秘，我怀疑是食积便秘。所以饮食上尽量不要让他吃得太饱，差不了就成。然后呢多喝水啊，这是一个。我是怀疑是这方面的。那么如果说是燥热的那个便秘呢，它是脸红身热，口干口臭啊，小孩也有嘴里有味儿。那么一号脉呢，这个脉是滑的，舌苔是红，还有那个有黄。 不是那样。 那这个就不是，对不对？那么 对， 咱们说还有一种便秘啊，这个便秘呢就是说小孩经常打嗝。 有时候打嗝，对。 打嗝就舌质是红的，苔是薄白的，但是号上去的脉是悬的，那这个就是气滞的便秘。还有的孩子便秘呢，他那个大便也不干也不硬，不是羊屎蛋。就是说他也想大便，但是他蹲厕所能蹲半小时他也大不出来。这种便秘呢，孩子是脾胃上有一些问题了。 对，他脾胃有问题，我给他看中医也是这么说的。 那他这个就是脾胃上有一些问题了，所以得调一调。那么从现在看来讲，又有出鼻血的现象，脾胃也不好，说明什么呢？这孩子的便秘是脾燥伤津。那如果用药的话，咱比如说火麻仁6克，大黄2克，炙甘草2克，石膏10克。石膏10克呢，要先煮个10来分钟啊。双花10克，连翘10克，桔梗3克，就这些就可以了。吃个几副药？ 我这个药里头大黄石膏清热和胃、嗯、咱脾胃嘛、嗯、为君药主治的药、嗯、君臣佐使主治的药，双花连翘是清热解毒利咽，他不是嗓子里总是说不出来嗯啊嗯啊的，对不对？ 啊，对对对。 哎，那个桔梗呢，就是炙甘草呢是去痰的，可能有点热、嗯、热痰。火麻仁是润肠通便的、嗯、这副药应该说是很好使的。啊、哦、应该说是很好使的啊。 嗯、 哦、嗯、哦。行了，我不多说了，您打电话，反正这个药花不了多少钱。 哎，好好好。 好嘞， 好，谢谢，谢谢， 哎、不用谢，不用谢， 再见， 哎，好，哎、再见。 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那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呐。 要说干汤气短讲三方，百姓把它挂心上。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请讲啊。 有点激动啊。 啊， 你太好了，你真是哈老百姓的救星啊。那个，我要那个，哎呀，也不是不会说话，反正就是感谢吧。 啊。 我呀，那个身体啊，就出现问题，牙龈萎缩。 啊。牙龈萎 缩挺重的，那厦门牙呀、 嗯、 就丢当的。拔吧，人家说不能拔，拔了还连的、 嗯、 那些也活，但是没大活。 嗯， 你说哎呀，挺特别闹心苦恼。 嗯， 完了就是牙龈萎缩，牙周病那种，那个完了还出血，完了再一个就是，我心前还有一个大病，只是说老百姓讲说，检查不太好的病，完了就是腹膜占位的病。完了， 嗯， 那个就是导致睡眠不好，心烦意乱。 嗯 我现在吃的，我以前是个老中医，我开的那些什么牙龈萎缩的那个方，我没敢用。我先今天问徐主任，或徐主任给我开个小方更好。我现在用的咱们那个什么，我觉得用的效果挺好的。我以前呢也嘴口感舌燥，心烦意乱，反正通过这一病前挺好，越来越有信心了， 越来越有信心。 这样式你有效果是吧？谁都喜欢用，我呢就第二次又干嘛。总而言之吧，这个哈，这个效果确实好。完了，这次给老父亲也买这个，叫老父亲也用一用。挺好的。就是感谢你，我就想让你帮我调理调理这个。这个牙龈萎缩这个事儿，那什么，我就想问问，这个事帮帮我啊，反正这是主要的问题吧，剩下的其他的，那个我觉得还是我也能坚持。 你现在身体是怕冷怕热呀？ 我就有点哈，上来一阵胯下热，我这衣裳就在脱，完上来一阵还不行，晚上睡觉还得插电褥，赶紧去查一会儿，查一会儿稍微身上暖和了，就拔下来，倒也行，就是你像你明白，可能阴也虚阳也虚，有点这样事儿。 那么首先呢，我给你一个方子呢，是这个漱口的这个水呢，你就是含在嘴里，这样呢它跟你现在一通一贯疗法不打架。 太好。 好，很简单，就是金银花、菊花、金莲花、白芷、竹叶啊，这几味药呢你都去买一两啊，都可以啊，买一两，然后你用的时候呢各抓一点，等量，这个懂吧？等量，各抓一点，各抓一点，用小锅煮开了，煮开了温凉的时候含在嘴里，哎，过一会儿去含一口然后吐掉啊，过一会儿你就可以含一口去吐掉，这是一个啊，这个管用呢你就用这个， 那么这个不管用呢，再给你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金银花、野菊花、蒲公英、紫花地丁、紫背天葵各15克，每天一副药。这个呢就需要分2次口服，它的作用呢，一个就是清热解毒，包括你的胃热，还有一个消肿止疼。那么这个适合于我们的牙周炎的，或者是细菌感染了、炎症了，它都适合。啊，这个你自己抓个，比如说5副药、几副药，你这个都可以，都可以用。啊， 好，哎，太好， 行了。然后您待会儿 我咨询他们， 没记住的话，你就咨询他们，然后就把他这个方子抄好。 好，太感谢了， 哎，好， 感谢你，祝你全家幸福快乐、平安， 谢谢， 好人一生平安，谢谢啊， 好， 感谢， 再见， 祝你们那个助理，所有的咱们团队人全部健康、平安、快乐， 嗯，好， 咱们事业团队越来越好，兴旺发达， 好，再见，哎。 啊，好，再见，感谢。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 哎，你好。 就是这个，我的胃不太好。 胃不好， 而且就是这个腰也不算太好，吃饭就是说吃饭没有味觉，吃饭就吃啥不香，暂时。 您这个主要是一个胃不好，在医院里检查是什么胃病？ 萎缩性胃炎。 萎缩性胃炎，那您这个胃病好些年头了。 从去年检查的，但检查吃了几次药，吃了吃药都不见效，都不好使。 您这个 胃里好像是有火，胃有火，但是始终是吃啥就是说都不行。 你觉得自己怕不怕冷？ 怕冷。 那你这是阴阳不平衡啊。啊，一般来说这个老胃病啊，它也是有热的，也有热，但是呢在它身上也有寒，也有寒，就说寒热都会有。你怕冷得有寒，对不对？你说呢，胃里有火就是又有热。又有热又有寒，他这个病的治疗就不是那么好治了。啊，您这个胃之前是冷热不节吧，吃东西啊以前。 以前是。 比如说冰的了，热的了。 那个就是反正就是凉水了，西瓜了，是凉西瓜了，反正吃。 冰西瓜，凉西瓜啊。 哦， 你看把它吃坏了。现在这个胃问题蛮大了。萎缩性胃炎蛮讨厌的。萎缩性胃炎再往下发展，它就属于那个不好的病了。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今年48。 才40多岁啊。大小便情况怎么样？ 小便就是，而且这一阶段尿发黄。 尿发黄。 得有半年时间了。经常就发黄，它就像那个里边好像烧的似的。大便呢就像，总像不成形。 大便不成形，小便发黄这个舌苔什么颜色？ 舌苔不算太好。就像人家都光滑的，但是我的不是那么光滑。 他自己形容不了。 瞅一下过来说说。 你手看一下。 发白，就是没有那种光滑，就是红的那种色 啊， 就是那种要气色要差多了，丑了 啊，薄白苔是吗？薄的白的。 对， 啊，行，那血压多少？ 血压我测过，但是忘了，但是都正常， 都正常， 血压正常 啊，血压、血糖这些都正常是吧？ 血压、糖都正常。 您这个情况呢，得吃点中药了。 那就有劳您老人家了。 桂枝6克，白术9克，香附3克，砂仁5克，黄连3克，金银花10克，吴茱萸4克，泡姜5克，白芍10克，这个云苓10克，丁香3克，红枣5克，当归9克吧，圆胡是10克，青皮10克，五灵脂10克，党参